第177集，供应线，我喜欢你。人一的空气瓶已经快要见底了，再过两三分钟，他们就得使用一个空气瓶轮流吸氧，到那个时候，多说一句话都是奢侈。然后，再过20分钟，他们就要面对生死的挑战。他深深地意识到，有些话如果现在不说，未来恐怕就没有机会说了。原本他计划在除夕夜向供应线表白，如果不是出了他父亲的事，现在两人之间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或许在甜蜜恋爱，或许已经分道扬镳，他不知道。只要那是一个未知，他就永远都有希望。可如果他们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已顿觉悲从中来，他大脑一热，颤抖得不成样子的声音脱口而出： 供应线，我喜欢你。 话音未落，他眼圈瞬间已经红了。他以为有一天当他要说出这句话时，一定是做足准备，一定是反复铺垫，最好事先试探一番，预测自己的成功率有几分，然后鼓起勇气，找一个有仪式感的，多少有些浪漫的时机，郑重地袒露自己隐藏已久的爱意。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声就像急于破土的新芽，必须在这一刻就见到阳光。因为这是被死亡的威胁压埋至深渊的他心中唯一的仅剩的希望。如果他会死，让他堂堂正正地表达爱。他已经不想遮掩了，他已经不想逃避了，他想站在阳光下，直视着这个人的眼睛，坦然地面对自己羞于启齿的渴望和干净纯粹的感情。供应弦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机械似的转动脖子，瞪大眼睛看着仁义，脸上写满了震惊。仁义用模糊的眼神看着供应弦，他暗恋了这么久，总以为这一刻该有千言万语，实际却是这一句话的分量太重，重到胜过千言万语，于是他一个词都再也发不出来。供应贤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他还以为是吸入毒气产生了幻觉。过了良久，他才回过神来，面皮胀得通红，俊脸上揉杂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一时让人难以分辨。仁义紧张到不敢呼吸，他无法从供应贤的脸上看出自己的答案。供应贤的神色最终凝结为愤怒，他一把揪住了仁义的衣领，仁义的心凉了大半，他干脆豁出去了。 你没听错，我喜欢你。你觉得恶心也好，不接受也罢，我一直很喜欢你，从很久以前就…… 闭嘴！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现在说这个？这他妈是时候吗？ 我们都快死在这儿了，还不是时候吗？ 没有人会死在这儿，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这儿。你这个……你为什么以前不说？既然以前不说，为什么不干脆再晚点说？ 仁义的眼泪已经淌了下来，可他不敢摘面罩，也就无法抹眼泪，他心里难过极了。供应贤的泪水也在眼圈里打转，他张了张嘴，又想起他们现在还命悬一线，眼下唯一应该专注的是怎样活命。他拉开救援服的拉链，在衣服里掏了半天，居然掏出一个纯白色的信封，他扔给仁义，红着脸说： 自己看。 然后他继续低头拼装手头的工具。仁义愣了愣， 疑惑地接过信封，拆了开来，里面是一张照片，铃兰的标本的照片。仁义一时忘了伤心，只有一头雾水。 是什么意思？ 这都看不出来。 这能看出什么？ 翻过来。 仁义将照片翻了过来，是龚应贤锋锐潇洒的字迹，写着他代表我的心。仁义感觉到氧气浓度在下降，他的大脑有些缺氧，以至于他更茫然了，或者说他隐隐明白了什么，可他不敢确认。龚应贤原本还忐忑地等着仁义的反应，但见仁义跟傻子一样一把抢过照片，几乎怼到他脸上，怒道： 宗师蜥蜴的头骨是心形的，尾巴像剑一样指着这颗心，这都看不出来，你还5.2的视力。 一箭穿心， 我也喜欢你，一心一意，你是白痴啊。 龚应贤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急的是羞的还是气的，他157的智商想破了脑袋想出这个自以为完美的充满智慧的有意义的表白方式，这个白痴居然没看出来啊。仁义呆呆地看着龚应贤，龚应贤迅速低下了头，耳根都红透了。仁义终于反过劲儿来，他捏着照片又哭又笑着说： 我你猜我。 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龚应贤说喜欢我，龚应贤说喜欢我。 出去再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 仁义的话卡在了喉头，就无法开口了，他的氧气耗尽了。龚应贤察觉到了仁义的异样。 有我的。 仁义用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他，意思是轮流用，而后将重重的空气瓶从身上卸了下来，开始憋气。他曾设想过很多次，当他向龚应贤表白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无论是皆大欢喜亦或是黯然神伤，他都做好了准备。如今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答案，他为这一句我也喜欢你简直飘飘欲仙。这本该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他却无法开怀畅笑，无法互诉衷肠，他甚至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能说，因为从现在开始氧气就是他们的命。仁义只是深情而又伤感地看着龚应贤，他幻想了无数次可以和龚应贤两情相悦，如今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他们却快要死了，简直悲喜交加。他们轮流吸氧和憋气，仁义不断用卫生纸去堵管道，又不断折返回龚应贤身边，看着龚应贤用有限的工具做出一个简易的电热切割机。仁义从桌上拿起一支笔，在那信封上刷刷写着，然后放在龚应贤的面前，上面写着： 我喜欢你，我爱你，如果能活着出去，我希望我们一辈子都不分开。 龚应贤看了仁义一眼，用面罩轻轻撞了撞仁义的面罩，这是一个承诺的吻。